鲜艳玫瑰，黄的上的玫瑰，清早盛开真鲜美，急忙跑去镜前看，越看越觉欢喜，玫瑰玫瑰。

到。 男子汉魅力，即使委屈都绝不会再解释。